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梁豪老师，还有实习生方雪儿，其实和大家把德国留学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哈，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其实说到德国留学，可能很多同学会说，那么在具体的申请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哪些要求，甚至是说我们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个方面呢，其实梁豪老师和雪儿都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哈，因为两位都去德国学习过。那么说到我们德国留学，其实是针对国际生的话，或者说对于我们中国同学的话，可以申请到的包括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哈。 对，都是可以的。 都是从高等教育开始的哈，不针对中学生的。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在我们中国高中毕业之后呢，是没有办法直接去德国的，那么必须大家先参加高考，然后呢注册在国内的一所学校之后才可以留学德国。 其实我知道这个雪儿是通过学校的交换生的途径去的哈，她是在大三的时候出去交换一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并没有经历过其他同学一样的这种常规的申请方式的，对吗？ 是的。但就是我们没有单独的向学校递交材料，而是我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他帮我们统一递交了材料，但是我们还是申请了 RPS， 这是我们留德的必经之路。 APS 吗？ APS， 但是我们还是申请了 APS。 APS 这个 APS 我具体讲一下吧。这个 APS 呢，是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为我们中国的学生呢提供的这么一个鉴定我们的文凭的这么一个证书。那么为什么说它是必经之路呢？就是说不管我们要申请本科还是硕士，都必须要通过这一个 APS 证书才可以有资格申请德国。那么拿到这个证书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能够申请到德国的学校，只是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对于比如说想要申请博士或者博士后的学生来说呢，就要根据教授的需求，如果教授需要你通过，那么你去通过，如果教授说OK 不需要，那么你就可以省去这一个步骤。 就是说所有我们中国同学要申请去德国读书必须通过这个算是一个证书或者说一个认证。 对，算是一个对于我们文凭的鉴定。 那我们需要提供的材料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呢，我们提供我们所学的一些课程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了一个学期，那我们就提供一学期的信息。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高中毕业证、高考成绩等等等等，还是需要提供一些资料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语言成绩，那么这些都会在 APS 的官网上写的比较清楚。 也就是说自己会把这些材料根据他所列出来的这些名单哈，要列出来这些明细哈。 是的，是的，要一一列出之后呢，交到 RPS 审核部。那么我们德语叫 RPS。审核部之后呢，他会通知你，可能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给你消息，通知你去进行一个20分钟左右的面试加笔试的一个过程。当然呢，在过程中呢，你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语言，比如说德语或者英语都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是和我们申请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那么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申请学校的这些流程之外，另外的这么一个认证的过程。 对，可以这么说。正如有一些学生他觉得我已经学过这些课，为什么要去证明？但是因为德国学校呢，他会先看，比如说你是要申请这所学校的数学专业，那么他会针对你的这个数学专业提一些的专业性的问题。如果你能答出来，或者说你能答出你这门课学过什么，那么他默认你是可以拥有这个文凭的。但你如果答不出来，那他就会觉得你这个文凭可能拿到手拿的并不是那么完全。对， 或者是说也是做一个考核。那么到了德国 过之后能不能很顺利的去把课程学下来。 是的， 对，其实也是来审核一下，不管对学校来说或者对于学生本身来说，他可能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是，尤其是要去读硕士的一些学生，因为德国对于这个课程匹配度非常的看重，比如说你的本科学的这些课程跟他们的硕士并不匹配，而只是名字一样，所以这样也是不可以的。 嗯， 对， 其实也是到了德国之后，那么开始去上课了，那么你这个基础够不够哈？然后直接能不能继续往下学下去？ 相当于是我们这边德国的老师提前对你进行一个小的面试 啊。明白明白。那么这个 APS 的审核是咱们这个机构来进行吗？ 不是的，是 APS 是驻华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来进行审核的，会有非常专业的老师来进行考核。对， 好的。这个是除了我们本身的申请材料之外哈，本身的申请过程之外，另外的一个梁老师特别强调的哈， APS 的这个审核既有笔试又有面谈这两个部分。另外再回到我们说到这个申请德国留学要需要具备的一些条件哈，包括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语言的要求啊，德语，如果是德语的话达到什么样的水平，那么英语也可以申请。另外呢，如果是申请的这个申请本科读书的话，可能是要在国内某一个大学先去学到多长时间，半年或一年？ 它是分情况的。 嗯， 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说到，比如说我们德国两大障碍嘛，一大就是 APS 审核，另一大的障碍呢就是你的语言证书。那么其次呢，分成两种，比如说我们要申请德国的本科学校，那么如果我们是国内211大学比211大学在读学生，那么你只需要读一个学期，只就可以申请德国那边的同专业或者相关专业的本科来学习。那么如果你是非211大学的学生呢，需要共读三个学期才可以直接入学那边的本科。如果你没有学到三个学期，比如说你只学了一到两个学期，那么还需要在那边再读一年的预科，是有这样的一个差距。 那如果是比如说读了211大学的一个学期之后申请德国留学，那么到德国之后是从大一新生开始学起吗？ 是的，需要从大一新生学起。但是也存在一些同学呢，他会把自己曾经学过的一些课程去进行免课，那么这样的话就需要你自己去跟当地的这个教授去进行沟通。如果他觉得你这个成绩是可以的，那么你这门课可能是可以免掉的，这样的话也会比别人毕业快一些。 其实这个也是德国比较特别的一点了，就是不是说我们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可以去直接申请的，这是针对本科生的情况。刚才梁老师也做了很详细的一个介绍。那如果是研究生或者博士生的申请呢？ 研究生的话相对就不像本科那么复杂。研究生，而且对于大家来说呢，其实研究生呢也会更节约时间，因为本科可能或多或少你会存在一学期到一年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要等这么一年的时间，因为你要重新从本科读起。 是， 所以说我们去德国的这个中国的硕士生还是比例占大多数的。那么硕士的话就只需要我们在国内本科毕业，拿到本科的文凭和学位证，那么去进行这个 APS 审核，同时呢语言考过了就可以直接申请了。当然你还是只能申请你的原专业或者说相关的专业。 其实德国这样说哈，德国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注重学术的一个国家，并不是说他会特别去看重你的课外实践呀，其他一些活动的这个丰富程度啊，他反倒是很重视你的学科。 可以这么讲，有一些的应用科学大学，比如说我们这边举个例子，也可能是会比较看重你的实践的，因为它的侧重点不同。比如说应用科学大学呢，它会有一些设计类的课，或者说一些实践类的课程。那么你如果在国内做过相应的实习或者相应的工作经历，可能对你的申请就会有一定的这个好处。或者说有一些学校呢，它会更看重你个人的能力，比如说你曾经发表过一些论文啊，或者说得过一些国家性的奖项，这样对于你申请也是有优势的。可以说还是根据大家的自己的课程或者说自己的这个学科来进行选择，就每一个学科要求是不一样的。 对，跟专业和学科是有关系 的。是 的 是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另外说到研究生申请，那么去德国读研究生他的这个学制几年呢？ 学制是两年，一般来说是两年，但是有一些同学呢会在此期间呢做一个实习，那么可能会根据你实习的长短，2到2年半的时间可以读完。 其实还是挺扎实的啊，两年的、 是的， 两年的时间。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留学申请哈。其实刚才梁老师也说到，其实本科生要在学至少哈学完一个学期之后才能申请，那么拿到这个一个学期的成绩再去申请，那么就是说可以申请到第二年的这个入学。 对，一般来说是申请到第二年冬季学期入学的，就等于是下一年的本科。 也就是说再去重新读这个大一。那如果是说研究生的话，是需要多长时间去申请？ 研究生的话，我们一般呢建议大家在大三结束之后，也就是六个学期结束之后呢，就开始申请 APS 审核。那么我这边说的是四年制学制，如果有的学生是五年制呢，那么就是八个学期结束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开始申请 APS 审核，同时呢考取相应的语言的考试，那么同时申请德国的大学，这样呢可以保证自己不会耽误时间，直接入学下一年的硕士。 就是说这几个部分是同时进行的。 可以同时进行的。 就是其实您特别提到这个 APS 的这个审核，只有通过了这个审核才可以向学校递交材料吗？ 是的，只有我们拿到 APS 的审核证书才可以去申请德国的大学，这是等于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这样的时间安排的话，就是在同学们上完大四毕业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入学。 是的。大家等于是无缝链接吧。 就 是说国内本科毕业之后呢，直接去德国读硕士。 这个比起高中毕业去读本科来说，感觉时间还是节省了不少。 对，是的。 雪儿现在是在读大四。 是的。 那你在读完这个本科之后，是不是除了上一年的这个交换经历，还有没有再去德国读书的这种愿望？ 是的，我现在正在申请德国的研究生。所以我也是从这个学期一开始就开始进行准备，然后我已经递交了 APS 的申请，就等他们通知我去面试了。 这个你觉得对你来说有压力吗？ 我觉得有压力，因为这毕竟是关于我接下去的学习生活。然后您指的是 APS 的压力吗？ 对啊。 对，因为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考试，然后德国人也是非常严谨的，所以我觉得要做好了准备之后才能去进行那个面谈。 因为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好像要递交的这些材料本来就是你本来已经有的一些材料哈，那你所谓的这个能做的准备还能是什么？自己专业上还是语言上？ 对，我认为是专业上的准备，因为APS 它的审核主要是审核你的专业的课程，所以我觉得我接下去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我的把我大三包括以之前上过的所有的课程都复习一遍，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压力蛮大的，因为他可能会问到课上的内容，我必须对答如流，这样他才能够给我一个通过。 哦，还要把课程再复习一下，其实跟那个去考研的感觉差不多了。 有点像，但是它是面谈。 面谈。你觉得从语言上会有压力吗？ 语言上我觉得可能没 压， 对，好多了，因为我毕竟是德语专业的，而且如果德语不行的话，还可以用英语来进行面试，如果英语也觉得不行的话，可以通过德语和英语混合的方式进行面试。对， 还可以用混合的方式。那就是说其实来参加这个 APS 审核的老师也是这个语言上非常的游刃有余的一种。 是的，因为 APS 审核它并不是审核我们学生的这个语言能力。当然我们如果想要比划用手势让他知道你学的是什么，能说清楚，这样就够了。对， 所以说关键是来查专业课知识的。那果然是，如果按照雪儿这样说的话，感觉真的是要像对待考研一样的这样的态度去再把自己的这个课程再去进行复习。那你觉得后边在申请的时候还需要准备的材料是什么呢？ 我觉得通过了 APS 考试之后，就要等三月份之后德国大学都陆续开放录取的那个通道，然后我们就会按照学校，各个学校有要求不同，我们会挑选心仪的学校和专业，然后按照他们官网上的要求递交材料。 你会比较想申请一个什么专业？你学的本来是语言吗？ 对，我学的是德语语言文学。所以我因为他们对硕士的专业匹配度非常高，所以我想申请的也是跟德语相关的专业，比如说跨文化， 就是德国跨文化研究，或者是或者直接是德语文学或者德语语言文学这个专业。 嗯，其实只有去申请相对比较匹配的一个专业，可能这个被录取的几率才会更高哈。 是的。 其实说到这里呢，梁浩老师在这个德国的所有的院校当中，您是说其实大家也没有必要，或者是说大家也不会特别的去强调哪一所学校特别好，或者哪一所学校要更怎么样，而是说要根据自己的专业。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像我们曾经跟德国的学生也有过交流，比如说就在当地的德国学生，他们并不会对某一所学校觉得这所学校是多么多么知名，但是他对于一所学校的某一个专业，可能他们会觉得啊，这所学校确实是以这一个专业来出名的。而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学生可能会着眼于看一些我们所听过的知名度比较高的几所学校，然后去申请。所以我这边也建议大家呢，最好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或者说自己今后的这么一个规划来选择德国的学校。 就是自己先确定专业，确定专业之后再去找到在德国的这个各所大学当中自己所钟爱的或者说自己认为比较优秀的这个学校。 是的。另外比如说我们以机械工程为例，它就算叫机械工程，但是可能在不同的学校它的这个学科设置侧重点也不同，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这个看一下自己更喜欢去哪一个学校，擅长的这个侧重点来进行学习。 这个可以除了是咱们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这个网站上会提供一些查询的入口，另外呢或者是去大学， 一般来说就是 studyin.de， 那这个网址呢其实在我们的官网上也是可以找到的，关于专业的这一个搜索在我们的网站上也是可以找到的，大家可以直接在这个网站上去搜索自己适不适合这个专业，或者说这一个专业对于学生具体的要求和以前学过学科的要求它都会写得比较清楚。如果不确定的情况下，大家还可以直接联系那边的咨询老师，这样的话更保险。 其他呢还有别的要，就是说同学们就是同学们其实通过咱们的这个网站就能查到基本的这个留学申请的信息了。 是的，因为我们的网站上呢，其实关于 可以链接到各个学校去吗？ 是有一个搜索库的，搜索库里会链接到学校去。对。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梁浩老师特别提到的在毕业之后的找工作的这个问题。找工作其实会有着比较长的，所谓是一年半的哈，一个找工作的这个签证的时间。那您在您的这个周边的朋友或者您毕业的这个同学们哈，大家其实在毕业之后更多的人会尝试在德国找工作吗？或者是会有现在越来有很多同学会回国找工作？ 大部分同学还是会选择先在德国工作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那么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再去想自己长期想要留在哪里。因为毕竟在德国呢，我们如果在德国的公司工作，会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一个工作氛围，同时也了解一下这个国外企业对于我们员工的不同的这个要求，所以大部分学生呢还是会选择先在德国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据我所知呢，其实18个月时间是完全足够大家来找到一份工作的。 好，那其实如果大家已经成功顺利的申请到去德国留学的话，那么在当地的这个学习呀、环境或者说很多的这个学校的位置哈，它会在不同的城市生活的环境，或者是在市中心，或者是在稍微这个偏一点的地方哈。那在德国的这些大学，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这个环境上，比如说是这种校园式的，还是说这种开放式的？ 德国的这个校园跟我们国内不太一样，它不像我们国内会拿这个比如说墙啊或者是一些东西把它围起来，那么德国呢基本上是这个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这个专业可能会在城市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呢也存在一种情况，就是在一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有这所大学是存在的。当然如果是一个大的这个教学学院也是有的，所以要看你自己去的这一个学校。因为德国整个城市的规模相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还是偏小的。 所以在这个学习上会给大家造成一些不便吗？就是说这样的这个您所说的这个散落在不同的地方去上课的话，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首先呢，不同的校区我们德国基本上都会有校车， 每天定点有校车。另外呢，我们德国最有名的也是它的高度发达的这个交通，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坐 S 棒、U 棒，或者说当地的一些公共汽车，都是非常方便的。 什么是 S 棒、U 棒 ？S 棒呢，就类似于我们国内现在的，比如说轻轨。那么 U 棒呢，就是我们的地铁。一个是在地上，一个是在地下。对。 那到当地去生活的这一年当中，雪儿，你觉得你在当地的这个学习和你在外国语大学的这个学习上，你觉得哪边会更紧张一点？ 就是这个，是各有各的紧张吧。在北外的学习，就是课程上，因为老师的考试非常的严格，然后需要很多自主的复习。但是如果在德国的话，就是要准备更多的就是 presentation，就是更多的可能要你当众做一个小报告啊之类的。就为了这类的小报告或者期末要做论文，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或者和同学一起交流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各自有各自的紧张点。 你觉得在生活上呢，到那边适应吗？ 对，因为我是一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的人，所以我在德国觉得挺好的。德国的话，在德国吃东西，就大家可能会非常担心在德国吃不惯这个问题，大家完全不需要有这个顾虑，因为通常德国的学校里会有食堂，然后食堂呢一般提供中餐，中午一餐，但是有的食堂会提供中餐和晚餐。食堂的菜比较便宜，差不多是2欧到5欧之间，然后我们一般可以吃到肉排啊、土豆沙拉、面包之类的。然后食堂的主食也一周都不会重样，所以我们可以多样的食物，我们也不会感到单调。 那其实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体验，如果你去了国外的很多地方，你可能会从饮食上一个星期还好，那如果是几个月下来的话，会不会感觉到实在是那你可能会自己做饭了，就如果想调节一下口味，对吧？ 对，就是在家做饭还是比较实惠的，因为在德国超市里能够买到各种各样的食材，我觉得足够中国学生发挥了。然后一些中国特色的食材，比如说粉干啊，或者像干香菇之类的，德国当地都有亚洲超市，这些都可以在亚洲超市里买到，或者可以在网上亚超，现在德国的网上亚超也非常的方便，也非常便宜。然后所以我们一般都自己做饭吃。当然德国也有很多中餐馆，只是对，但是我们不常去，因为价格的话可能会比食堂要贵一些，但是每逢节日啊之类，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在中餐馆聚餐。 看来对于你来说这个饮食上不是问题。 是，没有问题。 所以你觉得在当地的学校里边，很多的时候也是能找到中国同学一起，比如说像你说的什么节假日啊，小伙伴的。 对，因为一般来说在德国某个大学就读的话，当地会有学联，然后中国的学联他们就会定期组织一些活动，或者开展一些聚餐，然后在学联上也可以认识到很多同专业或者不同专业的一些中国同学，然后我们都大家可以互相帮助。 那其他方面适应吗？比如说气候上啊，或者是说这个人们的一些习惯上啊，都还行吗？ 我觉得气候上的话，德国的纬度其实跟黑龙江差不多，然后所以我觉得气候跟中国的华北非常相似。德国海洋性气候稍微强一点，所以它就是冬天比较温暖湿润，夏天的话就比较干燥。所以我觉得气候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该也不是一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你可能真的是一个适应性非常强的同学哈，所以说看来哪方面对你来说都不是很大的问题。良好的你觉得在你的留学过程当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这事情，或者说让你感觉到去适应当地环境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就着刚才这个天气来讲几点吧。首先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德国全德国都有暖气，然后对于我们国内一些南方的小伙伴们可能会觉得去那边会挺好的，就是一直都很温暖。那么另外呢，由于他们这个纬度比较高，那么光照时间比较长，可能在夏天会出现9点半甚至10点还有阳光的情况，所以说我觉得夏天会变得就是叫做昼长夜短，那么冬天呢可能会4-5点就天黑了，那么就是昼短夜长，有这么一个不同的地方。 好，那刚才呢，梁浩老师和雪儿呢又